众生以平等群起，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。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， 那里有更美风景，人民都可以，人民都可以得胜。 myradio.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。 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、根文之。 翻嚟第二节建国研习班啦。咁今次個香港立法會選舉，我諗係開埠史上即係遲咗未見嘅啦，因為已經甚至係連中南海嘅權力鬥爭都已經掛鈎埋。咁呢幾日最熱門嘅新聞就係呢個城報同埋呢個即係即係黨報嘅，即係香港嘅黨報胡軍。 咁啊，直情係頭版嘅喎。 係啊， 係嘛？頭版梁振英中聯辦利益團伙曝光。成報不畏懼說實話，咁呢個就係啱啱第二日啊嘛，係嘛？第二日即係個回應啦。咁啊，咁啊，文匯報就第一次咩開拖就文匯報話佢唔咩傳媒操守啊嗰啲咁嘅嘢啦。咁啊，成報整咗個回應啦，係嘛？跟住 變咗日日罵戰嚟噶， 係啦，跟住又。連個主席又俾人捉埋啦，係嘛？即係你夠膽開拖？ 先開拖係咪成報講？ 成報開始先， 開六百九，開六百九拖，跟住就文匯報。 總之就文匯報，跟住佢又回應，跟住又大公又加入，咁啊轉轉轉轉就兩三日㗎啦，咁又咁啊，即係我覺得咧，唔係即係我有另一個睇法嘅，其實即係某程度上咧，大家太睇得起梁振英啊嘛。梁振英憑乜嘢可以鼓動風潮？其實唔關佢事嘅，老實講，因為你所有開拖嘅開始咧，都係《環球時報》嘅。咁你《環球時報》哦，你話佢係江系又好，咩系又好嚇，咁啊梁振英係江系嘅又好，咁啊配合演出唔知嚇。咁但係個即係問題，起碼我覺得就梁振英嗰個部分咧，其實係冇咁誇張嘅。即係有啲人會話佢會利用港獨話爭取連任啊，因為你要表達到我先係可以即係咁亢奮地、咁認真地去對抗而家滋長緊嘅港獨。咁所以有啲人會咁樣睇。咁所以其實變相咧，即係你又係變相喺度打下港獨方式嚟嘅。你將呢兩樣嘢連埋一齊，因為你支持港獨，其實你是支持梁振英選特首啊。咁呢個係我睇，因為之前有啲報紙有啲評論文啦，即係喺啲交嘅網媒裏面就出現呢啲咁樣嘅講法。咁啊，當然成件事其實係阿 Sir 嚟得好快啦，即係嗰個進展好快啦。即係我記得我換咗個大頭貼嗰陣時，其實係舊年。我唔知幾時啊，總之係即係未係真係好 hit 好 hit 嗰陣，咁但係後屘咧就魚蛋之後咧就好 hit 好 hit 啦，就變咗直情即係即使喺民族黨見即係舊年四月嚇係嘛，舊年應該四月， 即係再早啲嘅一個轉折點，應該係上年年初施政報告佢引咗港大，即係批 咗 開 名批香港民族 呢個港大學院啦。 係啦，咁但係點樣佢做呢樣嘢？其實都係環球做先噶嘛。你其實睇翻個時序咧，其實環球係開拖先嘅，嚇，即係係批評香港民族論先嘅。咁所以， 但佢用佢嘅身份喺呢個立法會，跟住喺施政報告度講係另一重意義嘅。 因為佢係哈巴狗，一定要做噶嘛。咁 都係多次之後已經好快俾人話佢做港獨之父噶啦，其實。 當然啦，你可以話佢，咁你可以唔回應嘅，咁樣諸如此類，即係可以，當然可以啦，係嘛？即係佢選擇回應同唔回應。咁但係我的意思係話，嗱，如果你環球，你而家承諾之後，我唔再打港獨啦。文匯大公，你唔再打港獨啦。咁你咪睇下港獨搞成點咯？咁梁振英可能即係簡單嚟講， 环球如果文汇大江都唔打港独，梁振英系咪会主动打港独先？如果系唔会，咁啊即系唔系佢想透过港独做啲有啲咩政治本钱咯？我的意思系咁啊，你唔同变数啊嘛，唔同变数，咁你党媒你唔好打先咯，你唔打咁佢感觉到唔需要打，佢咪唔打咯，系嘛？即系我的意思系话打太睇得起梁振英，以为佢深谋远虑话支持，我就觉得比较简单啲，我嘅倾向嘅谂法系。即係如果純粹從梁振英嗰個 part 嚟講，即係 唔同意咯， 唔係個成報。 即係你講緊跟黨中央，例如董建華佢都曾經講過話，毫無疑問法輪功係一個邪教，但係佢係啲記者幫佢咪咁打咁樣講嘅啫，佢唔會喺一個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嘅場合嗰度講。 哦，係啊，咁又睇下事態嚴重嘅輕重程度。 即係等於個美國總統佢喺就咁平日都係喺記者招待會講一啲表態，同埋喺國情之文嗰度講個表態。 但我 point 只係話，如果環球當初唔打，咁、你一份刊物，你咪佢登咪登咯。咁我意思係，如果我意思係環球如果唔打，即係當然呢個 hypothetical 即係假設式嘅冇意義，但係意思我只係話你環球打先噶嘛。你環球係即係。大家都假設是權威的，即係《人民日報》的類似海外版咁嘅咁嘅地權威性噶啦。即係我意思，即係話，如果你冇呢啲咁嘅中共嘅打壓，其實梁振英係唔需要配合，或者佢可能唔會覺得點樣配合。即係當然呢個我只係講，所以我的意思就話嗱，你要還佢公道，你要還球你就唔好再打。咁你唔使再打，再睇下佢下一次係嘛？佢唔會再又 up 咯。三不五時又自己 up 咯。如果佢唔會，咁啊即係其實你都係主要都係中共喺度搞緊嘢啫。即係我的意思係咁啊，即係唔係話佢想唔想利用佢？可能哇咁係喂，佢打落我趁勢用呢樣嘢，我唔排除呢樣嘢喎。我只係話，如果環球唔打，佢就唔會打嘅，唔會因為純粹啊，我因為可以操弄呢樣嘢，我主動打咗先。我的講法就係、是、咁樣啫，唔係話佢唔會利用，佢會利用，但係佢係咪順勢咯？你環球 當然你講中共高層嘅，即係呢啲 China Watching 通常都有好多 second guess 喺入邊嘅啦。 係啊， 即係我哋冇內線嘅資訊， 我哋太多 都係靠估嘅。 所以我只係講緊 hypothetical 假設式，係嘛？即係我哋意思話，我從頭到尾都講緊，唔一定要睇咁睇得起梁振英嘅嚇，俾佢連任搞多五年試下先。 看我不是太贊成的這個我都不是太贊成的、我覺得我現在借我們的 campaign 來賭糧是應該要做的、 okay. 當然這個台長都是傾向說寧願讓他做多五年的，即是他繼續讓他做一個港獨催化劑， 但個 campaign 的 message 是要賭他的、即是我們 心裡是、一來、第二很多人沒有想到一件事，其實香港要獨立隨時都可以的，可以是新加坡那種模式的，即是可以是中南海落 order 話，而家你哋要即係可能重演翻呢個馬來西亞，即係so-called趕菲律賓出呢個馬來聯邦嗰個劇本。 新加坡， 可以係咁樣做噶，亦都可以係類似蘇聯解體咁，跟住呢度而家現情嘅政治建制單方面宣布香港獨立。跟住佢改咗個新嘅黨名出嚟，跟住繼續統治落去。 這個都幾樂觀嘅睇法喎。 唔係呢個可怕嘅，即係等於白俄羅斯啊、烏茲別克嗰種劇本咧。即 係 嗰度嘅領導係就嗰陣時解體，即係從組織政府以來，個政府係存在到依家，即係嗰個成個統治階層係一路冇變過嘅。係，都係其實係當地嗰個加盟共和國嘅原本嘅地方黨委嚟嘅啫。佢改咗國名，佢改咗黨名，實際上乜都冇變過。 係啊，其實呢個都要諗。 呢個係噩夢嚟嘅，即係如果。支爆是很急速咁发生，跟住真系香港系变咗，即系佢梁振英系变咗香港国父噶啦，而佢拥有一个国家机器嘅绝对权力，呢个我哋嘅行业嚟噶，我哋即刻要走佬噶啦。 唔系，我哋到时咪反嘅， 睇下有冇人俾，即系有冇人资助啦。 反唔反到，即系人都会有，但系够唔够 系好复杂问题。即系呢啲事情发生，对，即系讲你话咩机会嚟啦，绯闻系对所有人都系嘅。而佢霸住个成个而家现有政府，佢系最着数嗰个。 嗯，咁点咧？成报呢单嘢，我就觉得即系花生嚟嘅啫。我哋喺度旁观者。咁但系对选情有咩影响咧？其实我仲未谂到 变数太大，我觉得好难。 我就未谂到个连结啦。即系咁，佢哋喺度炒。咁因为始终你十即系。正式嚟講，即係你咩港獨派冇得選噶嘛？基本上係咪先？而家即係你就算有個別候選人話我支持啊，咁諸如此類都 其實影響根本都唔大啦。 即係喺手足之間，即係我哋嗰、那個，亦都唔係話一個強硬嘅來自首領王陽達嘅啲咩 order， 但係即係首要就係做好個街站。係啊，咁就如果有手足係好喜歡炒花生嘅，你起碼唔好影響你做街站。係啊，同埋有啲嘢你就唔好炒啦。咁即係某啲繁數嚇，咁、啊、但係即係當然，而家我哋現時見到一個咁嘅現象咧，就係喺呢個氛圍之中嘅結果嚟嘅，其實係嚇、啊，即係如果我哋即係大家，因為大家都明白要落街站，係咁、啊、大家都亦都明白你唔可以徹底嚟阻止某啲手足係炒花生嘅，咁、啊、所以咪有啲手足喺度炒緊花生。 咁你有幾個節目都要揾啲嘢講噶嘛？咁你唔可以逃避呢個議題。 係 ，of course， 係即係所以即係現時嗰、那個，但係現時呢個氛圍咧，其實抹黑咧係升咗級噶啦，呢一兩日嚇。啊咁就其實係去到一個講大話博人信嗰個層次，呢、啊這個反而可以講下其實、啊、因為對個選票即係唔可以話有關鍵影響，但係影響一定有啲。 即係台灣政治一個台灣政治成日出現嘅術語啦、啊。其實呢種潑污水嘅戰術用咗咁多屆選舉。啊已經去到一個行 之有效， 行信者行信，行不信者行不信的狀態，其實已經係過咗一個邊，即係已經過咗嗰條邊際遞減定律嗰條線啦。 係，即係我最近個報紙文，我寫真相嚇，其實係講緊呢樣嘢嚇，就係、是、一方面。我哋對真相的要求是高的嚇、啊，覺得即係啲人咁虛偽講假話，或者係嘗試講不斷講一啲謊話嚟呃人。但另一方面，其實一個亦都同時有一個氛圍，就係我哋越嚟越唔相信真相係實質存在。咁兩者其實係一個衝突嚟嘅。咁而實際上嗰個衝突喺我哋面前實際上嚟發生咧，今次選戰係見到嘅，其實係嚇。咁、啊、我哋見到啲人不斷講假話，同不斷而且同時有好多人係即係俾我感覺係非常之相信嗰啲假話，而且係幫口嘅為嗰啲假話。雖然嗰啲係根本你係揭示佢嘅邏輯謬誤，你揭示佢嘅假係佢係唔理嘅照講。 我直情 不能理解， 我可以形容泛民社會根本已經去到咗奧威爾模式嘅奧威爾人，你根本 係係係即係完全咁完全係即係仲即係即係。即係副 call 都諗唔到咁講呢個 power relation 啊！即係我總之我就用排山倒海嘅方話，我目的就唔係真相，目的就係打死你。 啊啊、但係佢只會係對翻佢哋自己嗰啲 belief 先會信嘅 啫。同、啊、埋有啲刀鋒嗨過，有啲都會聽，即係聽信謠言嘅咁，但問題就係、是，即係你放呢啲嘅謠言，放呢啲嘅假話，其實你要 make 倍數嘅，即係你係用倍數嘅辛苦去將佢扭翻真啊嘛，其實係因為你要提供證據啊嘛，係你要遵守一啲佢哋都唔遵守嘅邏輯規則同埋證據要求啊嘛。 佢哋唔定佢同嗰啲選舉，佢哋同嗰個即係選舉事務處嗰啲觀念一樣嘅啫。我覺得我認為得噶啦。 係啦。吓，同埋即系佢哋，你有时即系你对住一啲冇逻辑同埋唔讲证据嘅人咧，系有时真系唔知点样去处理。 我都唔会形容我哋，即系无论系即系无论系即系近似政治光谱，或者系其他，即系泛民社运嗰班人系收共产党钱嘅，我唔会 up 呢啲嘢噶啦。呢啲嘢系要等真系好似即系以前东德或者系其他东欧国家啲共产党 出晒证据， 真系啲证据出晒嚟，先至可以分到边个人系边人位。 系吓，咁可以即系而家某一啲嘅揭秘都攞到我哋一啲叫做周边嘅迹象。咁、啊、但係其實你最終係證明唔到啲乜嘢， 未必 CIA 會知道，反而佢唔講出嚟囉。 咁但係起碼我哋即係某啲人物，即係如果你仲即係某一啲人物嚇唔講，真係我平時我唔會唔開名，我平時一定開名，我而家我真係唔想開佢名嚇。如果你仲信佢，你真係檢討下自己，真係要檢討。如果你仲信呢啲人，不想重複那些其實是、在課堂裏面教的東西、你即是什麼叫做 coherence， 什麼叫做 logic， 什麼叫做 evidence， 或者阿滔講一下， 即係 我對呢啲就冇咩興趣，因為我其實主要係大家自己觀察啦。咁而當然啦，我哋嘅聽眾或者觀眾其實基本上都唔會相信呢啲咁嘅殘言。咁因為其實你咪其實你咪長期觀察咯，你而家唔得咁咪你其實你說服啲朋友。你咪好似上日之前嗰日咪出咗篇文噶嘛？邊個啊 ？Billy 咩吳啊嘛，姓吳噶嘛？ 係。 咁其實佢都係佢講得好有道理噶。咁你話阿鬱敏點點點，咁你咪睇下鬱敏做咩講咩係嘛？跟住即係好多言行啊，即係個其他嘢。咁你自己觀察到，咁你咪自己做判斷咯。 呢個係一個 咁，即係呢個係。對自己起碼最基本的負責任，因為我們成日有即西方的哲學有一個所謂 ethics of belief 的嘛，就是 你相信什麼背後的倫理 是個考慮是怎樣、啊、即 你可以很多的相信，但是 你是不是合乎，即你是不是應該相信，是問這個問題。所以如果你是不應該相信的東西，那你相信，那這個是你對你自己的一個傷害，還有是對你自己一個不負責任的一個做法。那你長期而言，其實大家就會連你講的東西他都不相信，因為他認為你相信了一些不應該相信的東西、嗯、那就是證明你信那些東西，或者你講那些東西，或者你表達的意見，其實是很值得商榷的啦，是吧？那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慢慢慢慢大家自己會學回、啊、自己會學回、啊、即是 要不斷地試。因為在我有時我有幾個朋友飽讀詩書、啊即是我亦都不會懷疑他們的人格，完全不需要懷疑，但他們就是曾鬱敏，就是曾王陽達。跟住我跟他講，即是我輕輕地跟他講，不如你看看鬱敏在、立法會的表現，看看他的鬱敏踩場啦、啊、或者不如你看看熱血時報啦、啊，咁跟住佢哋係拒絕去睇，跟住即係我問佢你有冇睇過啊？你 send 嗰啲文俾佢睇得唔得啊？我啲文就最講邏輯噶啦，即係你同我辯論到咪辯論咯，你辯論唔到咁咪即係睇下有冇接受部分嘅睇法。 因為唔單止係咁啊，係因為其實鬱敏同王陽達呢一個特性，就係、是、你睇得佢哋越多，你接觸得佢哋越多，無論係喺個電視、喺電腦畫面又好，你直接去相處又好，越多你就越信佢，越多你就越覺得佢冇問題嘅。但係如果你完全唔接觸咧，聽信啲人講佢咧，咁你又覺得佢真係好鬼賤喎咁樣。 其實講翻我自己例子啫，好簡單啦。嗰陣時翻嚟係嘛，因為我之前都係比較熟啲左膠泛民噶嘛。咁啊做 room 咁啊，哦，佢系熱血公民咁啊，哇！咁佢同我講，佢話：喂，咁樣啊，即係我想啊，識阿黃仁達啊嘛。咁話，但係你怕唔怕㗎？即係我哋成日都俾人鬧嘅喎，咁樣。咁見下先知㗎。有時即係我心諗咁啊，咁就識咯。咁啊識咗，咁你慢慢咪，你咪慢慢，你咪即係你一方面你第一個感受，第一個嘅直覺，咁樣你再繼續落去，咁你咪了解翻多一啲。咁當然我唔係同大家真係好熟啦，因為冇辦法好熟嘅，因為我喺台灣咁好熟啫，係嘛？咁但係你起碼即係到咗咁上下年紀，你對一個人嘅第一個感覺，或者你相處之後你嘅感覺 intuition 直覺，其實係好多時候都相對地都準確噶啦，開始。咁你大概知道呢個大概係咩人？咁啊，冇啊，咁啊咁。咁諗你其他後屘，喂，所以咁你後屘你原本識嗰啲，你搞搞下咁多年，係嘛？原本都好眉好貌，即係真係做下嘢嘅。以前佢哋嗰啲左膠啊、泛民啊，但係真係冇喎。而家係完全係即係人性嘅醜惡面完全出曬嚟。系嘛？咁即系呢个系我自己观察到噶嘛？咁咪 unfriend 晒咯，冇晒啦，而家唔识噶啦，佢哋已经系。咁所以咁都系啦，即系简单嚟讲就系话，你有啲嘢你自己要做选择，就系话，即系我唔系话同边个讲话，我成日都话，如果大家入到去都变系咁，咁我咪闹你咯。到时因为我一定喺外边嘅，我唔会走入去嘅，咁我咪一样闹 Q 你咯，系咪先？我讲过噶，上次我翻嚟话嗱。即呢啲大家都知啊！即我本身个为人我就系咁，我同你讲道理，我唔会一定完全睇下人情。哇！我同佢熟喎啊，咁样唔系，即系都系有少少，即系一定有啊呢啲嘢。但系你唔可以话， 即係呢樣嘢如果主導曬你嘅判斷，咁啊好大鑊嘅。即係一定要變。點解你而家同泛民嗰啲新舊泛民要切割曬？原因係咁。唔係新泛民而家仲死啊，又冇舊泛民嗰個能耐組織力，跟住咧又要做新泛民，又要。又要想去取代他哋，咁你而家仲衰係嘛？咩老 師 咩老師啊咁樣一大堆係嘛？即係呢個係好麻煩，因為香港真係好麻煩。如果呢啲人取代到舊泛民入去，其實仲衰過新，仲衰過舊泛民。我話俾你聽，所以我覺得，即係我其實通常都唔會針對特別個人，主要係針對佢哋本身而家面對香港嘅困局時候。呢、這個心態又好，行動又好，即係你睇翻，喂，小麗老師咁，我完全真係心態問題，你知唔知啊？唔係佢講咩話，佢政策上或者佢搞唔清楚香港歷史嘅問題咁簡單，而係佢真係心態問題啊！個心態問題係投機，個心態問題係好容易會同你切割，個心態問題係好嘅嘢佢係立，衰嘅嘢佢係留，佢係撇清。即係呢個係唔可以留翻喺度，呢、這個一定係搞到好麻煩嘅最後。咁所以即係咁所以有陣時即係咩仇思達啊咁嗰啲咪成日懟咁，我覺得懟得有利喎，因為完全即係 呢個係幸運，香港幸運嘅地方咯，竟然有支咁嘅重炮突然間可以出，即係殺出嚟。 咁我哋又唔可以完全依靠佢，咁只不過佢係將呢樣嘅現象係令到大家更多嘅關注。咁但係我又覺得唔好將所有關，因為佢始終佢都有票，馬手今次佢都選，佢都會入到去，都難講，係嘛？因為你如果你原本嗰啲泛民嗰啲票過曬俾佢，咁都幾大鑊噶喎，係嘛？你嗰啲咩人社嗰啲票冇曬，咁過曬俾佢，咪大鑊咯？ 阿近講唔講到九龍西譚國橋勤力，但係小麗勤力嘅？ 我就好少落去到去街頭嘅， 即係我靠估，我唔知啦，我靠估都係譚國橋勤力啲。 同埋佢都係心水冇穩陣咯。 即係兩者，即係唔好話兩害相權咁難聽啦。但係兩者要擇一都係譚國橋， 同埋劉小麗係臨尾有少少露出馬腳咯。 係啊， 總之而家就露出馬腳， 跟住又俾阿神區擴大佢，同埋即係你拉翻個道理出嚟，發覺真係唔得啊嘛。小麗嗰度係 係啊，所以大家唔好俾佢嘅即係外表啦，或者佢啲學歷啊，或者佢啲即係蒙蔽啦，我覺得即係完全係唔一定會成比例 的。可以講一個例嘅，即係咁我都會爬下文，即係我唔 share 啲嘢，但係我都會睇噶嘛。即係神區啊、葉仔啊嗰啲成啊咁樣。咁突然間有一句我唔知係邊個 topic 裏邊講，突然間有一句有一個人喺度講，佢話：哦，熱狗都唔知道自己俾人推向邊緣。嚇咁我就回咗佢一句嘅啫，就話最緊要係香港好。熱狗喺邊係唔重要嘅。即係呢個係重要，就係你要睇你，即係你有時你要觀察啲人個心態，就喺呢度觀察到，即係佢關注嘅香港嘅未來，定係關注自己嘅位置？ 係，我關注佢嘅仇敵係咪會被毀滅咧？ 係啊，嚇！一來咧，即係仇敵係咪會被毀滅？自己係咪能夠升上去？嚇！ 好， 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 係啦，嗱，最後記得大家要一定要拉票，我拉咗四票噶啦，已經，總之就。大家起碼一個人要拉個五到六票、十票，越多越好，係嘛？同埋要出嚟，禮拜日我哋要搭馬，要救人，係嘛？呢幾日街站幫手，好就咁， 好，拜拜。